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琴姐姐晚安时间。姐姐晚安时间。 开始啦。 一闪一闪亮晶晶， 晚上9点睡觉之前，躺在床上闭起双眼，小群姐姐和好听的故事陪你度过睡前的半个小时。小群姐姐晚安时间。 晚上好，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晚安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9点半，我都会陪着你，用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和有趣的声音，陪伴你度过睡觉之前的半个小时。啊，今天嘛，我们要听一个很特别的故事。为什么说它很特别呢？因为这是一个音乐故事。也许你要说，小群姐姐，不是我们每天的故事里都有音乐吗？这个嘛，有点不一样，因为故事和音乐是完全在一起的。哦，这么说吧，音乐也是故事里的一个角色，也许是一种动物，也许是一种表情，或者是一种心情。哦，比如说这个。像不像一只小蜗牛在努力地往上爬，往上爬？这是来自小提琴的声音。再或者是这个。这是中提琴，不过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悲伤？再来听听这个。这是大提琴，是谁在那里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小蜗牛艾玛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这是一个来自德国的音乐故事，写这个故事的是一位德国的大朋友海蒂·雷能。画绘本图画的画家是来自德国的丽莎·汉诗和拉蒙娜·乌曲娜。里面的音乐是一位叫史特凡·马尔采夫的大朋友给我们写的。我们还要谢谢中信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非常棒的绘本。下面就来听听这个美丽的音乐故事。听小蜗牛艾玛。 一条乡间小路，弯弯绕绕地经过田野、草地和篱笆墙，沿着它高高低低的朝森林深处走去，就来到了艾玛的家。艾玛是只小蜗牛。艾玛喜欢阳光暖暖地照着她的皮肤，但她更喜欢下雨天。那时大地散发出的泥土芬芳让她陶醉，他喜欢听大颗大颗的雨点儿打在他小小的壳上的声音，那就像有人在砰砰地敲门。对艾玛来说，这像音乐一样动听。嘣，叮当，嘣嘣嘣，叮叮叮，咚咚，砰。蹦蹦蹦

开满鲜花的草地上。艾玛听见了奇怪的响声， 谁这么大声吧唧嘴呢？小佛罗伦蒂娜，是你吗？ 不久前，在这条路上，艾玛遇到过小佛罗伦蒂娜，一条毛毛虫。眼下，它那圆滚滚的肚子正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 我刚刚敞开肚皮吃了个饱。 小佛罗伦蒂娜哼哼着说， 现在我要给自己找个安静的小角落，好好准备变戏法。 哦，变戏法， 完全正确。 毛毛虫懒洋洋地微笑着。说完，他便用两根丝线把自己缠在一株植物上。这时，紧挨着的另一株植物上晃晃悠悠荡下一枚亮晶晶的剪子来。 哦，看哪，我的小伙伴已经变成蛹了，终有一天我俩会变得非常美丽，谁知道呢？到那时候，也许我们还会再见面吧。怎么样，你愿意在旁边看着我变戏法吗？ 哦，当然了。 小佛罗伦蒂娜又来回扭了几下身子，然后她就静下来了。响起的巨大声音把艾玛吓得不轻，一只鸟正用它的嘴巴不停地敲打着树干。 嘿，啄木鸟你好，你差点吓着我， 艾玛喊道。可是啄木鸟压根儿没有注意到它，它正专心地用尖尖的嘴巴有节奏地敲打着树干，要把藏在树皮底下的小甲虫给捉出来。往前爬，身后反复响起这种充满力量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这真叫本事呀，远远一听就知道是他。 艾玛一路想着， 我有什么特别的本领呢？ 艾玛在田间小路上 拐了个弯儿，忽然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循着声音仔细寻找，然后在田边的草丛里发现了一只小蝈蝈。 是你发出的声音吗？他好奇地问。 小蝈蝈友好地点了点头。 是我，我叫吉普。你喜欢这声音吗？看，像这样，来回摩擦翅膀，就能发出好听的声音了。 阵窸窣声， 谁在那里呀？ 艾玛的新朋友笑了笑，然后嗖蹦的一下蹦出去好远，留下愣在原地的艾玛目瞪口呆。艾玛在那里坐了好一会儿。 跳得真高啊。虽然我不能跳，但是我能爬呀，我可以爬得高高的，爬到那块大石头的最高处，这应该可以吧。 艾玛心想，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终于艾玛登顶了，结果在下一秒她就无法保持平衡了。艾玛迅速把身体缩回壳里，然后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的翻滚下来。 哎呦！ 还好，艾玛跌进了灌木丛，没有受伤。他小心翼翼地伸出头来，瞄了瞄外边。在他头顶的上方，有一只十字小蜘蛛，正准备织网。 嘿嘿，马上就好喽！织网的夏洛，小能手夏洛，都说我织网真不错，这绝对不是吹牛皮。 艾玛观察着小蜘蛛，看他如何先编织出整个网的框架，然后再一根一根又一根地扯出浮线和螺旋线，织呀爬呀爬呀织呀，夏洛绕着圈爬得越来越快。 时时刻刻画圈圈，聪明脑瓜兜兜转，画圈圈兜兜转， 他愉快地唱着。 夏洛轻轻笑了一声。 怎么样，喜欢这件艺术品吗？ 哦，这实在是太美了。 艾玛小声惊叹着。 我觉得这样了不起的本事，我可能永远也学不会，好可惜。 现在小蜗牛艾玛遇到的每一个朋友都很有本事，他们都有自己会的东西，都有自己做的很棒的事情。我怎么感觉小蜗牛艾玛有点没有信心？是啊，艾玛会什么呢？别着急，这个故事到这儿还没有讲完呢。它很长，当然也很好听。明天晚上的小群姐姐晚安时间，我们会继续来听这个故事的下半段。 松松松，冰天松herum， ei wird tun dir nichts zu leide, flieg nur aus in Wald und Heide. Summ, summ, summ, Bienchen summ herum. Herum. Kehre heim mit reicher Habe, bau uns manche volle Wabe. Summ, summ, summ, Bienchen summ herum. 小群姐姐晚安时间，晚上九点开始，陪你度过睡前的半小时。小鸟音符。小鸟，小鸟，你们为什么不坐在高高的树梢？小鸟，小鸟，你们为什么在电线上来回跳跃？哦，明白了。明白了，你们错把电线当成五线谱了。小鸟音符啊，音符小鸟，多么美丽的曲调啊。 首诗啊，这是我们的大朋友柯岩为我们写的一首诗啊。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嗡嗡嗡啊，这是小蜜蜂的声音，唱的就是小蜜蜂。这是跟小蜗牛艾玛一样来自德国的一首歌。好啦，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小群姐姐真的要跟你说晚安了。如果你想把今天晚上的故事再听上一遍，或者再听上好几遍，或者在放学的路上也想听，那就请爸爸妈妈帮忙下载听听 FM， 这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在上面搜索小群姐姐晚安时间，找到今天的日期就可以了。别忘了睡觉之前刷牙洗脸洗脚呀。明天晚上九点我们再见，我是小群姐姐，晚安。 晚安。